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，已慢慢沉淀，千早分享理念，从主观照入露台参赞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公主结伴献血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 失意成爱水星星，谁人在遥远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真每火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火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

却有点胆怯。

喝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醒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一丝绣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穿肠，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话永远 Yeah.

心里面，到永远，到

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